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我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将于11月2日搭乘雪龙号前往南极。据了解，本次考察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在南极冰盖开工建设我国第一个永久机场。28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综合服务专区搭建完成，11月5日正式投入运营。中国民航将执行冬春航季的航班计划，新航季期间，200余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每周将安排客货航班90051班，同比增长4.5%。北京冬奥组委滑雪战队建队典礼举行，154名通过测试选拔的滑雪专业人才成为首批滑雪战队队员。2019年高考听力2次考试报名需要1次完成，考生要在高考报名时选择外语听力考试项，同时考试时间已确定。北京东北郊粮油仓库老旧厂房变身成为898创新股，已形成集科技创新、文化创意、金融投服、展览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创新型文化园区。香山公园27日迎来入秋以来的游客量最高峰，达到了公园全天最大承载量的90%，公园首次发布了橙色预警。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相伴到天边，作草 冷四方， 沙漠苍茫，那句说相当面，射雕人生在外奔驰，笑道此生无千年，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斩不断你还愿，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沙漠苍茫，那句说相当面，射雕人生在外奔驰，笑道此生无千年，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斩不断你还愿，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 珍妮曾是横跨两岸三地的重量级歌手，她独特的嗓音一直被冠以金嗓的美誉。在1983年一部金庸剧《射雕英雄传》初登电视荧屏，一时间万人空巷，这样一部金庸剧的主题曲《铁血丹心》也顺势走红，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华语金曲。那演唱者珍妮的名字也从此被深深地印在了国人的脑海中。那接下来听到的是1988年珍妮被邀请至春晚的舞台演唱的歌曲《鲁冰花》。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个寒假怎么过？美国科技游学营开启了，西雅图、波特兰两座城市畅游，

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爱拼才会赢一直经久不衰。这样一首歌曲的演唱者叶启田是穷苦出身，十五岁出来打拼，从小立志当歌星，机缘巧合之下也加入了巡回合唱团，从此踏上了歌手之路。九十年代出来做生意的闽南人认为，爱拼才会赢不仅仅是一首歌，它也代表了闽南人闯天下的精神。再来听到的也是一首闽南歌曲，来自于江蕙，家后。 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家后。阮将青春嫁伫恁家，阮对少年。

特色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炫酷金融科技，百名基金经理理财专家，云集第十四届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10月1号到4号在北京展览馆北京金博会，欢迎您的光临。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听到的是菲儿的经典歌曲《我们的爱》， 前几天有看到飞儿乐团重新组团的新闻，心里难免会有一些遗憾。那其实在听到经典歌曲的时候，我们在怀念那些经典旋律、经典歌手之外呢，怀念的也是曾经听歌的自己。接下来听到的是周杰伦《七里香》。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8年度中央企业面向北京市退役士兵选签会在国家会中心举行，84家央企、276家接收单位现场选签北京市退役士兵。今年前三季度，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803.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8.1%。国家文创实验区启动建设全国首个文创云园区。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人生总有遗憾，可正是有了遗憾，才会让我们懂得珍惜。倘若未曾有过遗憾的伤，未曾有过生活的棱角，你也不会如此坚强。今晚的互动话题是，截止到目前的人生，你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狗吸尘器品牌代言人杨洋。双十一要到了，我在小狗电器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准备了颜值更高、性能更强的小狗 T10 无线手持吸尘器旗舰款，更有多重好礼，快来和我一起买买买！ 安迪，你都怀二胎了，工作没耽误，状态还这么好。 我一直吃燕窝，以前自己炖太麻烦了，我现在吃小鲜炖鲜炖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省心又放心。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打算再多囤一点呢。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260万份。双十一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鲜女的鲜哦。 我是冰，我缓慢的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厘米，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 笑一个。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等待不再变得漫长，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生活。 爱生活。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截止目前的人生，你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欢迎你与我互动。那听友谷谷留言，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只知道玩，只知道去选一些快乐的事情，现在觉得自己读书读得太少，学习不太认真。虽然我研究生毕业，工作不愁找，挣的钱也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越发觉得这世上有太多的知识想要去学，有太多的文字想要去阅读了。其实呢，我也理解这位听友的意思，在年轻的时候脑子会更好一些，记住的东西也会更多一些吧。那不过学习其实我觉得是一辈子的事情，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生活中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知识是无止境的。那也欢迎你与我互动分享，你觉得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呜呜呜呜，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七月的经典，美丽的句点，呜呜。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已深深爱上你的温柔，你的笑容能让我忘却了烦忧，愿用一生为你守候。时间一天一滴流过，我用岁月见证爱的承诺，你是上帝赐给我最美的好礼，平凡日子变得充满意义。永远啊，有多远就陪你走多远，旅途中的惊喜要一起发现，要让你快乐地度过每天。就是幸福纪念日，把我的梦套在你的无名指，当我听见你说我愿意，从未感觉如此幸福踏实。旅途中的惊喜要一起发现，要让你快乐地度过每天。今天就是幸福纪念日，把我的梦套在你的无名指，感觉如此幸福踏实。除了爱我一无所有，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张前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优胜劣汰是市场运行的不二法则，汽车行业也是如此。纵观国内的汽车市场，可谓是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汽车品牌更是琳琅满目的。虽然表面很繁荣，但实际上目前国内的汽车市场是鱼龙混杂，有一些汽车品牌本身的造车实力很差，但也想从市场上分一杯羹。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技术和实力的汽车品牌来说，淘汰是必然的。大家都知道奇瑞旗下有一个高端品牌叫观致，其实奇瑞还有一个子品牌叫做凯翼，不过凯翼汽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非常低，很多人还不知道它的存在。凯翼的定位比较低端，是一个针对年轻人的汽车品牌，而且有着很强的互联网属性。凯翼汽车诞生已经有4-5年了，但是市场表现却一直是很惨淡的，销量少得可怜，如今奇瑞都自身难保了，那对于凯翼这个品牌基本上也就是放弃了。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野马是福特旗下的平民跑车品牌，不过在国内，野马汽车其实指的是川汽的野马。野马汽车是四川的一个汽车品牌，这个品牌成立已经有好几十年了，不过造车技术很烂，而且还不被人们所了解。很多人第一次听说野马汽车还是因为它跟福特打商标官司，火了那么一阵子之后，野马汽车很快就消沉了，销量惨不忍睹，是一个面临淘汰的汽车品牌。最后要说的这个品牌呢，就是海马汽车了。在10年之前，海马汽车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呀，是国产车当中的佼佼者，风头盖过了吉利、长安等自主品牌。但失去了马自达的技术支持之后呢，海马汽车便每况愈下，销量也一年不如一年，渐渐被市场所遗忘。那最近几年，海马汽车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亏损，光去年一年，海马汽车就亏了10亿。如今的海马汽车离淘汰出局已经不远了。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啊，情投意又合。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有的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嘿，心儿一个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啊，情投意又合。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懂珍惜眼前。我们常常把应该珍惜的东西大把的流逝，直到让我们措手不及的说再见的时候，我们就茫然了。还好家人永远都不会离开你，当你懂得该珍惜的时候，一定要狠狠地珍惜身边的家人，要知道他们是我们这一生的财富。 肩膀，所有没有爱的人都一个样，和我身上有的特征一模一样。人生里有独立的悲伤，将回忆扛在肩上，就算有想给爱的人陪在他身旁，装看不见一样。 特征一模一样。人生里有独立的悲伤，将回忆扛在肩上，就算有想给爱的人陪在他身旁，像看不见一样。 Oh.

到我今晚坠落，别是爱心的。长裙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再别是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调换寂寞，荡入这港湾。千盏风里我独站，远望到能随落去，身边呼呼北风已经不感到冷，今晚吹冷已是我心 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陆江勇： 世界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第一句话呢，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快；第二个呢，是我们个人死得越来越慢。大家可以想，你经历的你的人生可能比你的父母，比你的这个祖辈要长三分之一的这个时间，但是呢这个世界变化又比他们那时候要快了不知多少倍。这是一个从时间的维度。另外呢，从空间的维度看呢，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就是说我们的各种消息随时就可以到我们的手机上，到我们的眼前的屏幕上。但是呢我们人也走得越来越远，我们把脚就可以出国，所以说呢从空间上呢这个距离感又降低了。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林天强： 福特危机讲的是什么呢？汽车老板福特带着那个工会主席到他的这个汽车厂里边去了，看着车间里边整洁有序的机器人安静有序的工作，然后福特就问工会主席，这下你怎么能跟我搞罢工行为呢？然后这个时候工会主席就问了福特老板一句话，说你生产这么多汽车，你准备让谁来买呢？对呀，工作让机器替代了，我们的消费者是不是也被机器替代了？福特危机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无用阶级。 一土教育创始人李一诺： 我们想做的事情是能够构建一个可复制的小生态，这其中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其实这个核心只有一点，就是让成人蹲下来在孩子的视角看问题。另外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基于中国的课程体系的国际化，这个所谓的国际化是一种全人育人的方式。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经典， 接下来是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主持人乔一，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1965年10月29号，中国女演员程小旭出生。1971年10月29号，腾讯 QQ 创始人马化腾出生。2013年10月29号，世界首台比特币自动提款机正式启用。2015年10月29号，八届五中全会确定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情路全是真路弯路， 我只好哼一句歌来转歌，歌声之中如给你知道每串痴情，每串真爱比天高，歌声之中如给你知道浓情和意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晚上十点，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带着微笑上床睡觉哦。